古时候读书，书本不是自己的，不可以写字做记号，书本用完以后还要流传给后人去念，自己需要的话可以抄一本。而从前的印刷术不发达，得到一本书是相当的珍贵，这是教我们 要珍惜，要尊重，要爱护。 古书如果破损了，必须知道如何的修补翻印流通，才不至于失传，这个功德最大。 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尤当勉励。 这一句是教我们要弘法利生，把如佛的教化发扬光大，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真正的 上报佛恩。 要做到这一点，有两件事情要先做。 第一，要替佛教培养弘法的人才。第二，要建立弘法的道场，使这些弘法的人才能有良好的修学环境。 现代弘法的人才少，与其要求别人，不如要求自己。请别人发心，人家未必肯发心。你既然请别人发心，为什么不回头来请自己发心呢？这比求人要方便多了。建大道场是希望多数人有机会来接触佛法，理解佛法。 而现代最理想的道场无过于电视台，把佛法送到每个家庭里面去。 我们理请很多的善知识，选择利益社会的经论轮流来讲。佛法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，应该先讲四书，再讲大圣佛法，才能够得到受用。讲佛法才不是空谈。 所以要想提倡佛道，要先提倡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，这就是培养人才，建立道场啊。 建道场是不希望诸位花那么多钱去盖个庙，庙盖好之后里面必然又是斗争坚固，钱花的没有意义。 而学了佛，有了智慧，总是要明了钱财是过眼云烟的。 就是再多的钱财也只是给你看看而已。你们想一想，哪一张钞票你们拿去收在家里保存呢？哪里是自己的呢？自己的应该保存着，不应该给别人。而钞票一到手马上就给别人了，真是过眼云烟呢。 所以不要把它看重。 有一位同修移民到国外，他做股票，告诉我1000万才进来又丢掉了。我就告诉他，为什么不听了凡四训呢？命里没有的，丢掉再多心里也不要烦恼。 所以赚了钱也不要欢喜，丢了也不要烦恼，每天浪费光阴，那才是真正的可惜呀。 把大好的光阴拿来念佛，这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而人要明白事理，自己努力修学，弘法利生，功德是无量无边，诸佛菩萨都赞叹的。 何谓敬重尊长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。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事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 中国古代的小学着重于基础教育，教孝、教顺、教敬、教诚，以这些为教学的纲目。真所谓 少成若天性， 是培养圣贤人的根基。 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道统是圣贤的教学，治国也是圣贤的政治。 所谓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若是教育本质没有认识清楚， 错误的观念则是足以毁灭国家民族。中国过去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念圣贤书的， 纵然是自己有私心，还是有范围有准则，不敢过分的越轨，多少还受到良心的谴责。 而现在作奸犯科造恶，则认为是理所当然，这是羞耻心没有了， 也就是天理良心没有了。 的确，人跟禽兽没有差别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希望同修们要认识清楚，诚敬是学佛的根基，是入佛之门。诚敬的培养就在家庭，在家能够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他到社会上才能忠于国家，服从长官，对职务尽忠职守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老百姓服务。 习以成性， 习性培养成了，便是 和气隔天， 和平心平气和，就能感动天地鬼神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教育失掉伦常的理念，道德观念没有了，人们每天头脑里想的全是 贪嗔痴慢， 天地中的恶鬼、恶神、恶魔、鬼怪都下降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感应道交，恶与恶交感，诸佛菩萨善神自然都不来了。 人已经在造恶，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来作乱，更不得了了。 所以我们的世间一定会有非常的灾难， 而这个灾难的降临，恐怕我们地球上的人会死很多。必须经历这么大的打击，人心才会回头，才会把他的迷惑颠倒打醒。小灾小难是打不醒的，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灾难才会教大家觉悟，这是绝对不能避免的。诸位要是读中国历史，以历史知识的眼光来看世间的治乱，明了祸福的根源，那么因果事理都可以预见。今天的世界人心，他们想的是什么呢？思的是什么呢？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晓得将来的结果是什么了。 所以从因就晓得将来的果报了。 我们今天看到的果报是几十年前所做的因结成今天的果报，现在造的因比起那个时候不晓得要超过了多少倍， 所以二三十年后果报会快速的现前。 从前造的因是恶因，但是成长缓慢，到了七八十年之后我们才看见果报，现在加快速度再造恶因，所以恶果的成熟会快也会大，不会超过三十年恶果就会现前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呀。 而善因一定结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缘果报的真理是决定正确的。 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自自也；行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观阴德，是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 所以忠孝传家远，现在的父子是朋友关系，伦理毁掉了。伦理是性德，中国儒家道家所讲的，展开佛法仔细的观察，全是性德的流露。舍弃私心， 私心就是迷惑， 性德才会往外流露。这些大圣大贤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，全是性德的流露。孔夫子的学说是自性的流露，我们如果自信心现前的时候，流露出来的就跟他是一样的， 就像是灯光一样，他的灯光亮了， 我的灯光也开了，光光交融成为一体，这就是自信的流露啊。 这才是真正的伟大，真正的不可思议，是圆满的性德。开发性德必须要用孝敬来做工具，才能明心见性。佛法里讲开发性德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发菩提心， 儒家也是如此。诚意正心就是佛所讲的 大菩提心， 凡是能够存心真诚，不自欺不欺人，以孝顺心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，自己只是默默去做，真正积善累德， 此等处最观阴德。 果报可以从历史上来看， 也可以从现前社会上观察， 可见得这是事实，绝对不是虚妄。 所以我们动一个念头做一件事情，绝对不要认为别人不知道啊。 别人或许不知道，而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则没有一个不晓得的。了凡居士前面跟我们讲，改过要三种心： 始心、畏心、勇猛精进心。 而成圣、成贤、成菩萨、成佛，你只要真正的原发这三种心，的确是一生就足以成办的。 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唯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 恻隐之心就是人民爱物之心，见到一切动物有苦难，自自然然就生同情心，这就是 恻隐之心。 大家有没有呢？相信每个人都有。如果你们看一出悲剧会流眼泪，这就是恻隐之心。电视电影的悲剧，那还不是真正的人物在面前遭受苦难，你都有这个心，何况真正见到一切人物遭遇到苦难，一定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的。 不但人有恻隐之心，动物也有，这确实是天性，就是本性的性德。 而动物的本性跟人的本性不二，不过它比人迷得更深，才变成了畜生。十法界一切众生同一个真如本性，所以佛在大圣法里才说 同体大悲无缘大慈。 恻隐之心就是怜爱之心，怜悯之心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。求人就是求的这个，积德也就是积的这个，希望把人民爱物的心培养扩大，能够真正的爱一切人，爱一切物，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。 周礼，孟春之月，牺牲无用聘。 孟春是初春，古时候祭祀最大的祭典用三牲，也就是牛、羊、猪，普通民间祭祀只用猪，春天祭祀用的牺牲不用母的， 因为母的怀孕，杀一个等于害两条命，这是仁慈啊。 孟子谓君子愿刨除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。 孟夫子的用心跟佛法讲的三净肉一样， 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 因为佛法在印度当时生活方式是行托钵的制度，人家施舍什么就吃什么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没有选择的，这是大慈大悲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。一直到今天，像泰国、锡兰这些小圣国家还是如此。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礼仪之邦， 而现在礼仪都没有了。讲到礼仪比不上外国， 实在讲，这是教育彻底的失败呀。 而且中国人不重视乞食，当时法师是朝廷礼请到中国来，当然不能叫他出去讨饭，所以就在宫廷里接受供养。 所以托钵的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，但是那时供养出家人还是三净肉。 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，所以现在全世界学佛的人，不论出家在家，只有中国佛教是素食，全世界学佛的人都没有素食的习惯。我们参加国际会议时，见到外国出家人是没有吃素的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教的传统是吃三净肉，不是素食。素食是中国人提倡的， 而素食为生、为性、为慈悲心、人民爱物做得真正彻底、真正究竟，是最好的食物养生的方式，是值得提倡推广的。 愿刨除 是远离厨房，不见沙不闻沙，吃的就比较安心了。实在讲，心还是不安，最好是不吃众生的肉，尤其是现代的众生肉更不能吃。现代的肉品含有许多毒素，导致现代人常常得了一些怪病。病从哪里来的呢？从肉食来的。古人讲， 病从口入。 李老师时常很感慨地说， 现代人是三餐在服毒，哪里是在吃饭呢？每天服三次毒，想想看，你的身体怎么能不生病呢？当然是百病丛生了。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为闻沙不食，见沙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 这是佛法的三净肉又多加了一条，出家人不许饲养畜生，在家人自己养的，自己再杀了吃，实在是讲不过去啊。 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。 如果实在是不能断除肉食，也应当要守食三净肉、四不食戒，以培养大慈悲心。 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特杀生当戒，蠢动寒灵皆为物命，求思竹简，除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，故暴殄之孽，当与杀生等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不过短短几十年，维系自己的生命竟然是杀他以养己， 而对于一切众生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，亏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 也由此可知自身造的业有多重啊。所以佛说， 如果罪业要有形象体积的话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 我们业障有这么多，这样重，想到这里，自己的警觉心才真正提得起来。如何能对得起天地及一切众生呢？这不但要延迟不杀生这条戒，就是在饮食起居上也一定要节俭，绝对不能够糟蹋。 暴殄之孽， 就是糟蹋一切生活必需品，不知道爱惜。现代人提倡消费，不消费工厂就得倒闭，经济就不能发达，这种学说诸位想想正确吗？如果中风禅师听到这些话，一定会说， 未必然也， 不见得正确，而且是非常的不正确。美国是一个提倡消费的国家，消费的结果还是经济逐渐走下坡了。 所以唯有节俭才是富庶康宁之道。 而没有积蓄的习惯，国家如何富强呢？人民如何能得到安定的生活呢？若是没有储蓄，失业就要靠国家救济，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。若是有积蓄的习惯，即使失业或有灾难，我们还是能活得下去，不必依赖国家。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认真反省的。 所以一定要爱惜资源物力。 至于手所握伤，足所握剑者，不知其己，皆当委屈防之。古诗云：“爱属长流饭，莲蛾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” 这些话我们只能自己去理解体会，在现代社会上绝对是被否定的。怎么可以爱鼠呢？老鼠对人类是有害的，所以常常见到有灭鼠运动。世间人不晓得六道轮回，这些老鼠被杀死了，会不会有冤冤相报呢？杀它灭它，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？除此之外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没有杀人不偿命，欠钱不还钱的。 因果通三世， 要是真正晓得事实的真相，为非作歹的事绝对不能做，你若是做了，还是自己吃亏。 而想占人家的便宜占不到，人家想占我们的便宜也占不到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一切众生，不跟他结冤，不欠人家的债，自己这一生就心安理得了。世间唯有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才能解决世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。 所以佛经不可不读啊。 善行无穷，不能单数，有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 有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四训里面这一章是主要一章，积善是建立在改过的基础上， 而改过是建立在明白因果的概念上。 第一章讲因果报应，再教我们改过积善，最后谦德之孝，这一章是全书的总结。 谦德之孝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古德五人以正之。 谦能保持善果，否则虽积也保不住，也是枉然。善真正能保持，要靠谦，所谓谦德之孝。 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讲布施修善，要用忍辱来保持。 不能忍辱，则修善积德再多都会落空。儒家的保持方法就是谦德。 义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物盈而好谦。 盈是满，我们看月亮的盈亏就能体会到这个道理。满月后的亮光必定是一天一天的减少， 而月没有满的时候，光明则会一天一天的增加。 增加一点就是一千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我们从这些地方就能体会天道， 也就是大自然的定律。 地道变盈而流谦， 盈是盈满，你看水满就往低洼的地方流，这是地道的形象。鬼神看到你得志就升起嫉妒心， 他就想方法加害于你，找你的麻烦。 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鬼神也怜悯你，同情你，想帮助你一点。 人也是如此， 人道物盈而好迁， 物是厌恶。前清曾国藩官位最高，曾经做到四省的总督，真的像小皇帝一样。他书念得多，他知道已经过了头，不是好事情，就为书房题名叫 求缺斋， 以明其志。人皆求圆满，曾先生求缺，要求欠缺一点，不能盈满。地位越高越谦虚， 所以他能够保得住，一直到现在他的后人都相当好。 这是他自己有德行，修善积德，而他的后人也能够遵从他的遗教，所以富贵才能长保。 是故千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 易经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都有吉有凶，总是吉凶相参的。只有牵卦 六爻皆吉， 六十四卦只有这一卦，这个卦象称为地山牵。上面是坤卦，坤是地，下面是艮卦，艮是山，高山是在地底下，这表示谦虚。 所以德位越高越要卑下。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， 事出世间真正得到好处得到大利益的必定是谦虚的人。满就是今天所讲的骄慢。 与吕同诸公应试，每见韩氏将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举。 这是了凡先生以他一生的经验来观察，易经书经里所讲的非常有道理，都应验在日常人事之间。他每一次去参加考试，跟同伴一块去，看到这一科会考中的人都很谦虚。 而从这些经验去观察，这个人能不能考中，几乎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。